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开始呢个4月13日晚嘅北上频道啊。咁啊，首先咧就小弟对于大家过往几个礼拜咧，努力不懈咁样登入呢个 magazine.com.hk 咧，可以攞到节目听咧，真系非常之 荣幸你啫， 佩服到五体投地， 成晚先搵个冠军添。 咁我哋而家仍然都系寻找紧我听个网店啦，我都好辛苦都喺台湾 download 到呢个网店嚟 听。OK 啊，台湾， 当我哋今日会讲嘅，因为我哋晏少少咧会讲下我哋个台湾之旅啊，我自己嗰、那个。咁啊，但系我都听过就系大家而家喺度寻找紧呢、這个即系元空啊嘛。 交代少少先，咁咧就我哋， 但系我又觉得唔系北上频道嚟嘅 吓， 我觉得唔系北上频道嚟嘅。 点解 啊？应该系网点嚟嘅 吓，讲句讲两句啫。喂，都要同啲网友讲声唔好意思啦。咁啊，呢个礼拜应该登入咧就好咗嘅，好多噶啦。 唔系啊， 哇，你多啲啦。 今时今日而家我登入唔到啊，屌！ 咁你系你个网站啫。 唔系你知道咧，我小弟个网站咧系同你哋连结噶嘛，大佬，同一个 server 真系大捻王。 咁冇办法，上沉船系啦。咁啊，改善咗，咁但系有啲 file 仲系迟嘅，因为我哋喺个后栏嗰度咧就有少少问题。咁啊，希望尽快改善啦，同啲网友讲声， 系啊，确实就真系多咗好多节目啊 ，Regular 先咁人，你知咁，然之后又有网台执笠啦，咁所以啲人又走晒过嚟啦，咁大家都知道系咩原因噶啦，咁啊呢两三个礼拜都系即系都系咁嘅环境噶，咁啊另一位我哋阿总阿的总就已经努力喺度抢救紧啦，咁啊唉都冇办法噶啦， 但系咧 入错台啊，我都系 讲翻啲正面啲嘢先， 现咗而家我哋咩 啊？讲翻正面啲嘢先，即系如果网友系听到即系下载到节目咧，就对于上一集北上系相当正面嘅评价啦。 我觉得大家应该入得到嚟， 我系觉得戆鸠 入得到嚟 Regular 先，入得到嚟 Regular 先可以 download 到节目咧，就唔该大家 順便入一入嚟小弟個節目嗰個位嗰度呢有個打賞錢、嗯、 上一集絕對應該打賞啦、啊、上一集 係呀、啊、你應該打賞係獎勵自己呀、啊、即係可以咁犀利可以入得到 呢我都上一集直情係嗰啲啲歡樂滿東華呢應該係、啊、即係應該 我普通話係咪 係啦 係呀我都唔知點解大家 表演嚟嗰個係 我覺得冇問題㗎喎作為一個香港人呢 係、 啊、即係講一啲有香港口音嘅普通話呢係、 嗯 啊、譬如喺大陸行走呢幾受歡迎。 係呀好可愛㗎 即係好可愛㗎嘛。 幾年前啦、啊。 即係如果你發覺喺大陸而家都係㗎。你起碼人你唔使話俾人哋聽你係咩邊度嚟。即係你發覺如果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喺內地呢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呢如果你操一個好流利嘅京音卷曬嚟嘅普通話呢、啊、即係啲人然之後你話然之後你話我乃至香港的即是人是会鄙视你的即是你想即是什么东西你个乌龟王八蛋这样是不是即是大家你没风格的嘛。 没嗌我来。 是啊 是有位女士在这里呢、嗯、即是我想跟她说我看幅相之后我想说我爱你啊。 是吧 我爱你啊。正啊。爱你啊。 有好嘢我不会益你的。 哭你一街啦真的。喂黐撚線喂我有女有女都不能嗌我喂大佬喂。我真的直口不能 嗌我。我是咩人啊你真係以為我 唔讀食話聲你聽有時啲嘢好似三亞咁咪唔讀食囉。嘩屌係咪先真係。 三亞咩 三亞我去三亞我都唔會 call 你啦。 我黐線啦如果你去得到我都已經唔係朋友啦你有資格去。 咁係。 或者我去得到你都唔係我朋友。 高攀你唔起囉真係。 邊個去得到囉。 係呀咁今個禮拜就有幾單嘢都好犀利嘅。三亞一單啦因為如果我哋會講下三亞。另外一單呢 咩博奧論壇喎幾次。 係啦另外一陣可以解釋下。另外一單呢其實就冇乜嘢講嘅咁但係好似個禮拜呢都好多新聞擾攘住我哋就係呢度好柒難搞啦。好柒難搞其實呢你要我講我真係冇咩好講因為我哋個政府都唔想我哋知道太多嘅真相咁所以其實嗰個又係鳩講嘅咁所以我哋就 冇乜嚟講 係啦。咩、啊、大家知唔知咩叫好柒難搞先 ?H 七 系啦 ，N9 冇错啦，喺内地咧就叫好柒难搞，其实有古仔噶， 喺广东话嚟先嘅，广东话先嘅， 系啊，唔系个古仔系咁样啊，古仔就系、有一日啊，钟南山咧就发现到呢、這个即系禽流感嘅变种啦，咁、跟住咧就 call 陈冯富珍，咁陈冯富珍咧就 call 啊我哋香港嘅鸠永文，咁、鸠永文 check 咗就话哇。呢隻嘢好柒难搞喎、啊、咁样咁样然之后黄文俊先生呢就咦佢喎咁就不如用呢个嚟命名啦就、叫做 H7N9 呢个系呢个系李亚鸡嘅下集嚟 呢个肯定系广东版嚟嘅 ,ok, 咁啊所以咁我觉得好喎、啊、呢、這个名 系、okay, 真系好容易记个 H7N9 系 好多人都讲唔到啊即係好鬼甩卡噶，你唔以前 H5N1 咧就好順口嘅 H7N9 真係好鬼難，好鬼撩甩，咁啊好柒難搞啊，好容易好多啦。 我係睇阿 係啦， 動嗰個微博講 嘅。咁另外一單咧又係好似好多新聞嘅，但係亦都係冇嘢講嘅，就係肥仔放飛彈啦。肥仔放飛彈，因為仲未放，咁啊同埋放咗幾時放又唔知，放個飛彈裏邊又全日日喺度齋噏。 如果佢揸沽咗。呢、這個日航期佢就放㗎啦，係啊，估計啦。 咁所以咧就係嗰單冇。 其中一個傳聞係後日啊嘛， 嚇、 後日啊嘛， 星期 後日係太陽日嚟㗎嘛。 咁啊，禮拜三、禮拜二又禮拜三、禮拜三、禮拜四、 禮拜一咁㗎啦。 太陽節，冇錯。 咁啊，大家都期待射嘅，其實就真係好期待㗎。 即係有 頂票喎， 即係 生活太枯燥啊。係啊，即係有大家未見過放煙花見得多啫，放飛彈就未見過，大佬。 傳聞都係喺度等緊。 系啊，咁 而放啊， 系咯，咁啊又系网点嗰句咯，中咁样咯， 又中 系咪先？几正，咁啊冇嘢讲就讲啊。 有嘢講 三亞嗰單 啦、啊，三亞呢單 就地方、啊、當然唔係博奧論壇啦、啊，博奧論壇有咩講啫？ 咪啊，我覺得好奇怪，我講講先。三亞呢一單嘢啦，叫做海天盛宴啊嘛，其實年年都有噶啦， 係第四年啫，唔係年年有。 呢四年啦，系呢四 系两年啦，已经年年都有啦。 OK， 喂，佢年年都喺澳博之前几日搞。 我就话系咪澳博啲人会之后会去参加呢个盛宴？ 或者系咯， 系咯， 唔系噶，但佢特登搞啱噶嘛。 啲高官喎，大佬。 哇，边个够胆去啊，大佬？依家下一年仲有人去咯？ 边个唔够胆去啊？ 系嗱，解释下海天盛宴系咩先啦？ 系啦系啦， 海天盛宴啊，真系唔系食饭嘅吓，咁啊，海天盛宴一个名啦，咁咧就标榜为呢个海南三亚嘅一个叫做多方位高端生活嘅一个方式展，咁咧主要其实咧就好简单，即系个名字就好虚啊，咁但系实际上就系卖飞机、卖游艇、 卖靓车、 卖靓车，系啦，卖三样嘢嘅啫，车、船、飞机，咁啊， 攞埋嘅，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吸引咗好多就即系去得就全部有头有面啦， 非富则贵， 咁啊，今嘅呢一同埋咧就都有个特色噶，就系啲唔系啲上咗年纪嘅富豪去噶， 唔系富二代， 通常嗰啲系啲血气方刚嘅富二代，咁啊，今年亦都 系，方算啊， 吓，哇，霍启刚唔系血气方刚系咩啊？ 几岁啊？ 吓？霍启刚好似佢都细过你喎，大佬，大佬啊，霍启刚，你咁霍应东咩？ 咁你即系四廿几噶啦，或者四廿几？ 哦，四廿几都算系富二代啊，四廿几算，梗系算啦，四廿零岁， 可以攞结清， 都系血气方刚啊，大佬。咁啊， 可以攞结清咩？ 可以噶， 唔系三廿八咩？ 唔可以得㗎好似。 時間 啦。時 間啦。考完未啊？ 唔使教 咁今年呢就喺呢個3月30號至到4月2號咁啊佢喺海南三亞呢個鬼地方啦。 搞四日。 呢笪地方一陣都要講下㗎啦。咁就舉辦咗呢、這個海天盛宴啦。咁事源其實呢喺雖然喺30號就舉辦，咁其實第一個炸彈轟落去呢喺個微博嗰度啦，全程其實微博特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第一個炸彈其實咧喺3月29號，即係喺開幕前咧就已經轟咗個炸彈，咁咧就係大連萬達嘅其中一位嘅富二代啦，黃思聰啦，咁佢咧就喺微博度就寫咗一條咁嘅 thread， 佢就話又到了一年一度爆發户唔係暴發户和黑木耳歡聚三亞嘅時候啦，祝你哋找到真愛（括弧請勿對號入座）。咁啊呢條即係充滿咗象徵式微博啊，咁嘅一個一粒炸彈就開始一爆就抌落去，一抌落去之後咧，咁啊全部喺國內所有嘅吊絲又好，乜嘢人都好啦，就全部就開始將個目光就投落去三亞度。 咁你有一句最新嘅網上潮語啦，叫爆炒黑木耳啦。 係，喂，其實咩叫黑木耳？可唔可以解釋下咧？ 黑木耳木耳分兩種嘅，一種叫粉木耳，一種叫黑木耳。粉木耳咧就即係其實木耳係女性嘅私處啦， 嚇。哦， 粉木耳咧就即係女。處女啦， 哦， 咁黑木耳啊，即系， 哦， 知啦， 公子啊，即系， 好啦，大家，即系牛肺啊，明白？ 系， 咯， 哦 ，OK， 哦，咁我都唔系好明，即系成日会见到呢啲咁嘅名词啊嘛， 吊 丝啊，富二代就会知啊，咁啊，黑木耳就头先解释咗， 即系我有时去睇啲微博咧，有啲微博嘅援交嗰啲咧，有啲中介咧，咁啊，佢有时咧好啦，所以有啲。粉木耳拍卖 ，OK， 吓咁啊，成日讲啊粉木耳，咁其实行家个个知， 嗱，咁咧单嘢点解咁吸引人咧？就系因为首先就系有好多名人去啦， 好捻多女， 我哋首先要数下啲名人先啦， 大 S 嘅老公啦， 大 S 老公啦，我哋系唔知佢叫咩名嘅，唔系即系记唔到佢叫咩名， 佢 大 S 老公同埋小 S 老公啦， 汪小菲， 系啊，汪小菲， 细 S 老公就系许亚。咦，你系咪君定超？ 哦，唔紧要啦，大家你读咗都唔惊咩名，总之大 S 个老公同埋小 S 个老公。咁仲有咧，就有即系传闻有啊。咁啊，仲有孙兴啦，电视呢个电视艺员啦， 仲有读嗰个嘛？ 系啊，系香港人嚟嘅。咁啊，仲有仲有啲咩？数下， 霍启刚咯， 霍启刚啊，仲有就刘亦菲好似有冇啊？ 黄圣依， 唔系黄圣依有去， 黄奕。 刘亦菲有冇啊？ 我唔知， 唔知 黄奕 系咪又俾人话我哋作啊？ 黄奕有啦， 潘双双， 潘双双啦， 系 咁仲有阿李明啦， 萧若元有啊？ 萧若元冇， 冇 想去，萧定一想去， 萧若元够资格去， 未够， 唔系萧定一有资格去嘅啫， 未够班， 系咪啊？富二代啊嘛， 未够班，佢真系未够班，真系未够班，呢班 点要够班先？ 嗱，我有一张嗱，今日我攞唔到出嚟啊，因为咩个网啊，真系几大镬。咁其实我就有啲资料，而家我凭记忆啦。 系 咁嗰啲人咧有即系有钱到咧，系将个余额啊，即系譬如阿霍启刚剩翻几多钱，至少个嗰个都系嗰五 亿嚟嘅，全部 喺个海天盛宴里边嘅余额。五十几万啊，五万几又有啊，五十几万又有吓，都唔紧要。有一个叫法拉利啊，好似 系 嗰个群组嘅名啦，去玩个名咧，系有15支 LP 酒喺度。LP 系咩啊 ？Lafit 系嘛 ？Lafit 咯，或者即系个个嘅几多几 多系 LP 吗？ 系啊 ，Lafit 系 LP 吗？ 唔知 系咪啊？ 继续 哦 ，OK， 我揾到，我再同你讲啊。如果我再揾到 ，OK， 因为好似开始打开得到个网 ，OK， 继续啊。 我谂紧 S fit 啫 ，OK， 冇嘢。咁啊，仲有其实仲有一个，仲有啲咧，女，我留意啲女名咯，即系譬如有一个咧，以前咧，我谂都哇，都其实呢个都上年纪，我见到就系有一个张馨予啊，张馨予咧，其实好多啲网捻啊、吊丝都知佢好大个波啊，弯妹嗰个咧，嗰、那个都有份去、啊。咁啊有仲有好多就咁啊，当然啦，就喺嗰边就传咗有好多啲淫乱派对啦、啊，其中有一个好出名就叫做 MC 白色派对啦。咁就听即系据然之后好多人放有啲即係有關人士就放一啲相上去啊，或者最誇張咧就係咧就話喺淨係用避孕袋啊， 都二萬 咁你誇張2100個，二一晚用2100個避孕袋喎、啊，哇！即係極度誇張， 即係佢哋仲有一個遊戲㗎嘛，叫做俄羅斯輪盤啊。嗱、我根據網上面講嘅就係話咧嗰個富二代咧。俾啲女圍住， 系 吓咁咧就喺度有幾個富二代啦，到差唔多嘅時候，音樂停咗之後咧，你就懟嗰條女， 即懟， 哇，係咪非常之興奮先？ 係啊， 係咯， 唔係呢啲可以參考喎。 音樂已一停， 值得參考喎。 即刻就懟，哇！其實我出去玩，我考慮下啦。 哇，咁佢一晚中幾波咁又咁就冧噶咯，大佬 係咯，諗落都幾人亂嘅話聲聽 啊，極度啊！ 咁阿大 S 嘅老公啦，咁啊，因為 但佢否認咗喎，好似 唔係你唔可以咁， 佢話佢淨係去台北同北京，冇去到 佢嗰個訪問佢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咩咧嚇？咁根據網上啦，都係啦嚇，你錯唔好話我啦嚇。根據網上咧，佢話我係去咗嘅。但系我冇參加淫佢哋嘅淫亂嘅派對， 系 佢冇參加個淫亂啫，唔係代表個派對冇淫亂。你大家記住，我係冇參加啫。 系 咁啊，亦都有問啲明星啦，咁樣我最熟嘅就係阿靚明啦， 系 阿靚明又俾人訪問啦，咁佢話我去咗，但系咁跟住咧，佢喺微博佢裏面點講咧？哎呀，我而家我放緊假嘅，我放緊假嘅，哎呀，我都唔可以停嘅，原來咁啊啱咯，話聲你聽，還掂你都唔使停㗎，你咪繼續去做囉。因為阿靚明你放緊假㗎嘛。 因為除咗仲有好多大家好熟悉嘅女明星之外呢，就仲有就係好多啲譬如話magazine 嘅 model 啊 ,lemo 啊嗰啲咩。 我用 magazine 嘅 model 啦。 咪 magazine。 OK。 咁啊有一個其中有一個又係喺呢個事件入面呢就爆得好緊要呢，就叫做孫靜雅啦。 咁我。4点孫靜雅。 係啊，嗰個呢就後咩呢就直情我有睇過啲相啊。好誇張。 4点呢話四點盡露㗎嘛。 後面嗰點都露埋。 OK。 好誇張。係啊。好誇張。佢就喺酒店，佢喺酒店個房度嘅。咁呢就有啲水手服嘅相啦，亦都有着住絲襪，但就冇穿內褲嘅相啦。咁仲有啲咧就係自己度玩自慰器嘅相啦，等等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咧，就佢自己係認嘅，即係佢亦都喺微博度就話佢三四晚啊，就話有好多富二代揾佢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執咗幾多十萬啊咁樣啊咁樣啦。 其實我知你而家睇唔到。因为佢话三日 得啦，你讲好多次，你有资料喺度。 一六十万啦。 你睇 Facebook 我 send 咗幅相俾你，我估系你讲嗰幅图。好多 A B C D E 嗰幅，好多啲台座位置幅图。 系啊。 你开 Facebook 啊。 几十万。 同埋补充翻头先啊，牛咧讲法拉利，即系 L P 15平，我真系唔知咩叫 L P。 咪系。 一就轮派，一就话，一就你派嗰啲就。 啦。 啊，真。 啊，总之系一啲 劲嘢。 劲嘢。 O K。 五进。 继续。 咁我谂最有趣其实就系睇到一个。 在这个盛宴里面啦，即是睇到现在今时今日中国那种那些富二代的有钱法啦，即其实大家大家一般老百姓普罗普老百姓其实都想知道下究竟富二代究竟有几威猛啦、啊。仲有个仲有就係成个盛宴嗰排场啦，譬如话有啲相铺咗出嚟有200架飞机啊，200架私人飞机排喺度啊。佢话佢哋啲人全部去呢都系坐私人飞机啦。咁仲有啲游艇又强调哇又唔知直情呢讲到嗰啲 size 大到好似以前当年明朝啊郑和下西洋嗰啲船咁样啊，系啊，咁 航空母舰 咁，你谂下喺一架哇郑和下西洋咁大嘅船入边开派对，即系嗰个排场系几咁犀利啦。咁仲系啊，咁仲有就系啲，仲系就系嗰啲跑车啦，即系嗰个亦都要讲下啦，就系有好多超级跑车啦。咁亦都咧就系睇到有两个会啦，你头先讲嘅张靓颖咧，又令我谂起另外一个颖，不过就系男仔嚟嘅。咁咧就亦都同个林志颖，咁呢个咧其实咧。就大家只系知道佢就系以前嘅台湾一个歌星啦、啊，佢唔系三虎啊， 小旋风， 小旋风，林志颖。咁但系咧，今时今日咧就唔系小旋风咁简单，因为咧喺今次个海天盛宴里边咧，有两个嘅超级汽车会嘅会员咧都有参加嘅，一个咧就叫 SCC 咧就系叫 Supercar Clubs 咧。嗰、那個門檻咧就比較係低少少啦，但係都係身家過億噶啦。咁咧，佢就最低門檻咧就係你只要有一架譬如話係保時捷911， 咁得噶啦， 或者係呢個日產咧呢個 GTR 咁樣，咁就基本上咧你都可以入會噶啦。咁但係林志穎講得即係講得林志穎就當然梗係更加犀利啦，因為佢另外仲有一個升級版嘅汽車會會員就係、是、叫 HAC，HAC 咧、HAC 就是、High Power。Auto car 系 咁咧，就系一定要拥有一架，譬如超级跑车，即系譬如林宝坚尼啊， 系 或者你有架密拿轮 MV 四啊，嗰啲咁样啦， 郭富城 是但啊，咁咧，呢个会咧 ，HAC 个会咧，只系得十个会员嘅， 哇！ 而林志颖系其中一个， 咁有钱 啊，系啊，然之后嘥晒佢烂咧，就话佢而家咧，即系就已经唔系小旋风咁简单啦。 系 咁咧就佢话本身佢自己本身就出身富二代啦，我唔知佢老豆系边个啊。咁跟住咧，除咗艺人之外啦，仲系拥有一家 I T 公司，几间摄影工作室嘅分店，仲有有一间网球公司，有间车行，同埋咧就系赛车咨询公司嘅老板，仲有几间餐厅，咁啊，哇，即系 咁啊 ，Kevin 都拥有个啊，有 唔见唔见咗十零年咧，就哇，真系刮目相看。咁啊 ，Kevin 都话都有间 I T 公司， 系啊，所以你下一年你咪叫 Kevin 喺呢个海南三亚咯， 系啊，就我哋就系见咗我哋噶啦， 系啊， 系啊， 我又冇资料讲啦，又我靠纯靠记忆啦，咁啊，其实海天盛宴咧就出咗个声明嘅， 系， 咁其实话佢咧。每年咧都會解一個咁嘅 宴會 啦，其實咧佢每日咧佢每呢四日咧都係我嚟做一個展銷嘅， 係啊， 即係例如係咩咧？我賣私人飛機啦， 係啊，賣遊艇啊， 賣遊艇啦， 有成交㗎， 啊賣名貴 超級跑車啦， 超級跑車啦咁樣， 係 啊，咁咧佢係聚集咗呢啲人，咁佢出嚟搞嘅啫，就完全咧都唔係呢個淫乱嘅派对， 唔系淫乱 嘅， 系 吓咁啊！所以得一大概系咁嘅声明啦。 但系你好难令人相信噶嘛？你喺个为期四日嘅展销会入边咧，喂大佬，你要招呼咁多有头有势、有头有面嘅富豪，咁你梗系有啲节目噶啦，系咪先？咁当然啦，后屘佢都出嚟即系佢就澄清啦，佢话喂呢啲咁嘅 MC 咩白色派对咧，就唔系我哋官方搞嘅，咁但系唔系你官方。方搞，且咁非官方咪又系挨住你掹你掹住车边去搞，咁你总之就系成个海南三亚都系俾你搞噶啦。 某程度我觉得几成功噶， 吓 呢个海天盛宴某程度，佢系每年嘅一富二代俾佢哋出嚟炫富嘅日子嚟噶嘛，同埋可以玩尽噶嘛，即系话 有人我又睇微博啦 哦，有一個都要提下噶，郭美美啊， 郭美我咁你嗰個俾之後我講啦。咁、okay. 就有個男仔就話：，哇，好犀利啊！我已經搞咗六件啦、啊，大概咁上下啦。其實如果得嘅話， 日日 update 嘅喎，你見到個微博咧， 啲圖圖出嚟啦，咁樣嚇、或者你上我討論區揾啦嚇。 我又補充啲啦，頭先阿傑斯咪話，即係佢啲有啲所謂官方聲明啦，就係話可能唔係佢哋自己搞咁樣。有一個咧就傳聞就話內部員工發出嚟嘅。可能你都會陣間都會講啦，就係話呢個咁樣嘅海天盛宴係一個叫做紅州艇會同埋一個海天盛宴會展搞，而呢一個 party 咧，即係所謂嚟講淫亂嗰啲，就係一個叫 MC Club。后料俱乐部搞嘅， 系啊，系啊，咁啊，同埋就 东关我事啦。 嗰、那个头先嗰个洪州集团咧，其实咧就是、搞呢个海天盛宴嗰、那个嗰、那个创办人咧，其实就有两位嘅，一位咧就系、是、一位叫做佢写嗰本书嘅，其实就叫《生活在中国》嘅。咁嗰本书咧就成本字典咁厚嘅，咁咧系教系俾一啲外国人睇嘅，譬如话咧教你喺中国生活咧、衣食住行啊嗰啲咧，要同人哋讲啲乜嘢，譬如话。啊！早晨讲朝头早讲早晨啊，咁啊或者见到人要讲你好吗咁啊，即系教啲鬼佬咁啊，成本书都字典咁厚啊。咁有位咧法国籍嘅华裔女士咧，叫李文文啦，系其中一位创办人啦。另外一位咧就即系佢个名咧就已经听到你都知道系应该要搞呢啲嘢嘅，因为佢另外就系洪州集团嘅老总啦，佢名叫黄大富啊、即系好捻 前，即系呢位好呢位好嘢呢位 系啊。咁但系见到个名就知佢一定系搞呢啲咁嘅海天盛宴呢啲。 有个富字嘅。都系好嘢。 黄大富呢啲名咧，通常系喺啲小说咧，以前岑海伦啊，即系嗰啲小说就会出现呢啲咁嘅名字啦。咁头先讲嘅郭美美咧，其实都几正。郭美美大家仲记咩系边个先？ 啊， 就系袁富女啊嘛。上次搞到成个中国红十字会斋冧档咁滞啦。系啊，咁而咁咧就其实咧讲起郭美美都好惨啊，因为咧其实我记得应该系有一位。系咪台湾嘅歌星咧，亦或系韩国嘅歌星咧，喺中国揾食嘅，都系叫郭美美啊。咁嗰个就俾佢害得好惨啊， okay, 因为成日俾人误会咗佢。咁啊，郭美美咧，今次咧就有人话佢就唔系有人话咧，就喺海天盛宴度见到佢，就然之后咧就亦都系去做。即係去做生意啦，咁、啊做啲即係 互动生意， 做啲同啲富二代做互动生意啦。咁、但係后尾呢佢就出咗嚟喺微博度否认，咁佢否认都好撚串嘅，佢就话 自己已经有钱啦，我真係富啦。 佢就晒咗幅相出嚟、就话呢我而家呢就喺澳门就赌緊钱，咁呢就500万一个筹码。 好弊嚟嘅。 係啦。咁然之后呢就话然之后佢就写一段嘢，佢就话啲富二佢话话我去去嗰度搵食做外围女，但外围女即係 打 即係咩呀，即係点样嗰啲呀，係呀 ,ok, 係我哋都冇文化都係咁样解释㗎。即係冇咗我啫，我使俾啲富二代搞我依家叫我叫啲富二代啦。 我救富、 就差唔多咁样。咁后咪呢就展开咗喺微博就展开咗一个短暂嘅骂战啦。咁好多啲富二好多 SCC 级嗰啲富二代会员呢就走出嚟同佢互砌啦。其中有几个呢就真係好坚抽㗎，因为我睇嗰啲视频真係吓死你。 晒咗佢自己 有两个 噶，有个户口， 有一个晒先晒户口 99亿， 错先晒，佢晒个户口出嚟个 balance 系37亿啊，跟住然之后咧，然之后跟住仲有另外一个咧，再隔一阵咧再 show 出嚟，佢话，诶嗱呢本户口簿个 balance 咪就我寻晚洗净噶咋呢度99亿，你话中国啲富二代系咩水平咧？真系好捻好笑嘅真系。 阴司 系啊，好靓正啊，真系咁啊，所以好靓精彩嘅呢个礼拜，净系睇呢单嘢咧。咁而家就听讲话，好似话官方会彻查喎， 彻查咯， 彻查啊又。 因为其实咧， 查乜捻嘢咧？其实 我自己咧有位网唔系一个网友啦，我同啲援交妹有喺微信嗰度、微博倾， 哇，好多女去搵食啊。 咁其中有一件就去咗嘅，咁佢又话咧，佢贴俾贴咗啲相啦，咁样有啲。度假嘅相啦，咁佢话啦，好啦，可能淫乱之外呢，咁佢又识啲朋友係想入去嘅，其实嗰啲都系富二代嚟㗎啦，但係就唔撚俾入去呢，就话呢个富二代就喺嗰啲其他微博嗰度呢，就话喂公安入去验尿， 係 呢度就好多人咁讲啦， 哇，好係有咁嘅传闻， 传闻其实真系只系传闻嚟嘅啫， 因为呢当日呢有嗰个女仔呢即係嗰个微博嗰个援交妹呢係去咗之后呢佢话安全到震。是完全冇公安係上过嚟话要验尿成嘅。 係。 即係有都物闹得几劲囉我睇到都。 係。唔係仲有佢有啲呢佢讲到好似层层嘅即係譬如话因为有多相晒出嚟。但嗰啲相呢你好难。 有啲相 唔係啦冇错啦冇错啦。即係譬如话有人会质疑孙正雅啲相佢喺酒店度影啊露晒四点啦。咁但係嗰度系咪 关咩事呢系咪 可能三亚呢唔知喎。因为你又冇个富二代喺你隔篱啊之类。但佢自己就写到即係描绘影绘声咁啦。咁你总之好多啲咁类似咁相啊譬如话有啲相呢就系佢就话啊喺个盛宴入面呢最受欢迎嘅女系边度嚟嘅呢上海妹。上海妹收嘅价最好咁有啲相呢就晒到呢成班上海 model 嘅着晒啲白色衫嘅咁样嗰啲。咁但个问题就系话嗰啲相你证明唔到系咪嗰度啦。咁所以单嘢其实就系、即係譬如如果你信就有囉唔信你就好似 Richard Lee 咁又開個 post 嚟話我哋作咁都都得嘅。 唔係咁樣咁你知唔會嘅。 係啦 ,okay。 我都和好咗㗎啦。 唔係所以好講㗎咪呢單嘢。 唔係即係你某程度我覺得呢個盛宴係咩嚟呢係野戰嚟㗎嘛。 係。 我點會無啦啦走去開房㗎啫。即係我會質疑呀當然啦嗰度 係唔係 嗰度係有地方俾你。 你俄羅斯輪盤完嘅你都要帶返件上去。 係咪 我覺得呢 自己享用 你要搞六件嘅話你真係你冇時間上房㗎嘛你係。 咪同埋嗰個肉我一路其實最有興趣就係嗰個肉金囉。但肉金呢我就搵唔到即係冇人好清楚話俾我聽有肉金係幾次一 Q 㗎。但譬如啲女好幾條女都係話我喺嗰度婆咗三日搵咗800,000啦咁樣嘩大佬咁你譬如孫正雅就話嘩佢係曾經提過佢就話嘩接唔晒呀車嘩一個接一個 嘩真係唔 緊夠即係好似慰安婦咁樣搞到自己咁但係究竟接咗幾一個呢即係我其實最有興趣就係想知道嗰個浴金係幾多錢囉係一萬人一 Q 啦因為100,000人一 Q 我哋計到佢可以做到幾多個客咪其實係噴浴金就 唔係因為你一定唔會好似我即係唔係唔好似牛咁啦即係唔好似牛咁樣喂屌1,000元大佬1,000元你大佬吊架咁嘛呢個1,000一 Q 係咪先雖然都係窿一個係咪先但係喺嗰度我諗起碼 都係一百 大幾倍呢我就係想即係我就好有興趣知道 我一睇啲有啲相呢 如果以我嗰條數呢即係我又識啲援交咁計呢可能會達起碼都可以到6,000一 Q 到㗎我都覺得 唔止啦我 哋講。唔止 呀可能去到唔止啦。 嗱我估呢就即係頭先睇啲相呢咪有啲好大規模即係群女相嘅其實我係好諗起大开眼界嗰套戏嘅。即係 Tom Cruise 同埋 Nicole Kidman。 哦我知阿寇比尼克嗰度冇咗哇嗰度真係嚟嗰度係。嗰度后咪最后嗰场群口嗰度唔係群口。係呀 係啦。咁呢我觉得当嘅价钱呢係唔会公开点解呢我觉得係会有少少似呢杰斯你咪讲过有时啲旧嗰啲嗰啲妓院定係嗰啲叫咩 妓仔。 妓仔嗰啲呢咪大家啲公子要互相去竞价嘅会逼个价我觉得。咁所以邊個價呢係即係邊個最尾邊個最高咁咪有嗰個女士囉咁但係個價呢就唔會公開嘅。 唔係 俄羅斯龍盤都係可以籌 唔同遊戲嘅唔同遊戲嘅。 我都唔係我約略都估到大約情況嘅即係我話俾你聽同可能同一般網友呢即係如果大家冇咁樣去見識過呢啲國內呢啲咁國內嘅 歡意 富商啊即係嗰啲嗰種究竟有幾淫亂呢其實你係可能真係想像唔到㗎。其实可能是真的譬如说在个游艇到全部 无遮大 会啊跟然之后就全部人在入面即是总之执到一件就齐㗎啦是啊咁所以即是呢啲以前我都有见过下呢啲咁嘅嘢啦咁就 做 下所以 你冇见过我知道 冇见过下呢见过啦是啊咁所以我諗即是应该都系几个人嘅。 不过呢我又 真系几靓个人嘅。 是啊。 喂但 系 我唔喺度仲靓个人。 即系我哋当然好大好有兴趣就喺嗰个即系嘅淫欲方面啦。咁但系即系杰斯你有冇留意到官方方面系点样即系我讲官方唔系话 嗰個主辦單位官方喎，係其他嘅即係地方單位。 係啦，因為而家就而家就海南又就係又係循例又係話會出嚟徹查咯。嚇！咁但係 應該好興喎，應該 其實查乜嘢？其實查乜嘢啫？ 個個有錢佬。 屌你，唔係根本你要再講嘅就係咧，海南三亞呢個地方咧，即係我好多好多年前我都話我去過一次咧，我已經唔會再去呢個地方。呢個地即係你其實你好慘嘅，你呢個咧係一個點講咧好。好有中國特色嘅一個劣質嘅一個度假勝地囉即係你喺全世界呢唔係咁多揾得到一個而家譬如話你即係臭名遠播嘅城呢個地方嚟譬如話你講三亞所有人會諗到唔係罪惡城嘅諗到譬如話喂劈到你一頸血啦係咪先食嘢貴到天價咁咩啦係咪先仲有如果你同埋你去係同埋成個地方標榜嘅咪係乜嘢呢就係一個有錢人你先可以 afford 得你去度假嘅地方。但你去過如果你去過三亞嘅地方你覺得喂即係完全冇覺得值嗰個感覺㗎喎完全係兩回事嚟㗎喎譬如話。 唔係呀 即係你譬如話你一般嚟如果你去度假所有嘢你淨係會覺得日日係俾人劈㗎啫。即係譬如話啲軟件嘅服務你根本譬如話佢冇成個地方根本係冇心去發展成一個譬如好似巴提亞、布吉啊或者仲有啲咩呀即係 夏威夷啊。 夏威夷啊或者即係一個真真正正嘅 resort 嘅地方。你完全你去到嗰度完全冇咁嘅感覺你發覺嗱譬如喺今時今日去到房地產啦你要逢5/11就到嗰度全部係買樓團嚟嘅。跟住然之後呢你就算係有 resort 嘅酒店俾你住但你發覺入面嗰啲配套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嘅。咁然之後好啦呢樣嘢之外咁除咗仲有就係另外一個形象就係富豪即係中國富豪去度假嘅地方囉即係譬如呢啲咁嘅海天盛宴啊之類或者仲有就係啲仲有就係咩呢仲有就係啲中國嗰啲上流社會嘅人啦譬如話 上圈啦而家叫做 ok 係啦同呢個小三啊咁去度假幾日啦咁短短地一個 trip 啊多數又係去沙馬呢啲咁嘅地方咁然之後又豪洗一番啦咁其實係同最初呢大家覺得哇海南省啊有一個咁嘅地方係咪真係即係係一個值得大家去度假 嘅消費 完全唔係嗰回事囉已經係。咁所以呢個地方其實係好可悲亦都好有典型嘅中國特色嘅。 咁啲人會同你傑斯你講你冇錢啫屌你窮啫你先唔咩啫你有錢去到嗰個天堂嚟㗎啦。喂我食得起20,000蚊一餐嘅我梗係去啦咁型好多。 咁咪就係俾嗰種人囉。但係你話譬如話喂我想去度假咁我諗你排隊都未會諗到去海南三亞呢個地方。 要去度假咪清清世界囉。咩華西部華僑城囉咪夠囉。 你啫大佬你唔好入埋我數大佬。我係去墾丁嘅。 咁樣犀利。你唔好話墾丁都爆咗單嘢出嚟啊喺沙灘上面有個撚咗嗨大咗。除晒自己衫搵啲女嚟搏啊。 一陣會講講啊。但而家我哋俾咗我哋阿 Red 嘅先八搭喎。 好撚到。 有你啦就今日 個 你 個個節目都係聽到嘅把聲。 好撚到嘅真係。 真係聽到嘅 嘢你好多名我點介紹你先。 我介紹 都係用返都係用返北上文。 都係係咁依 南 先。 唔係啊 除咗今日 講你講海南島呢海南島本來做 resort 呢佢個設計呢是好失敗嘅， 非常啊！ 因為點解嗱，你去一個 resort， 最主要啦，就係你間酒店啦，你有個好靚嘅泳池啦，咁嗰啲軟件配套你一定做到曬嘅，你有錢就起到㗎啦，係 啊，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譬如你去巴提亞又好，你去布吉都好，你一定係一樣嘢一定會做嘅，就係、是、你個 resort， 你咪行出去個海灘嘅，係咪？巴提喺海南都可以做到一樣嘢， 係啊， 但係點解話嘅城市規劃錯咗呢就個酒店同海灘之間呢有條高速公路。 有條馬路或者係。 有條你穿住諗住咗佢個泳衣。係呀、啊。阿傑斯出去游水囉你唔覺意行慢咗呢就俾自己車。 其實你會發覺你我試過好似有一次喺嗰度度假就係、是、你完全發覺啲人係唔理解乜嘢叫度假㗎。係 啦。 喺嗰度呢淨係識每樣嘢就係收錢收錢收錢收錢。然之後到最後你發覺哎我妥協啦。的士唔該車我去睇下邊度有地方捻腳。 唉，算叫数，又过翻一种大陆式嘅度假生活，咁、okay. 所以我觉得真系冇意思咯。 因为我喺海南都蒲过一排嘅，嗰阵时就未有呢啲会啦，哦、有啲会我都未入到去啦。 Okay. 咁佢啲掠水咧，系掠得系好过瘾嘅。嗰啲食肆，嗱咁有一次咧，我成班人就好夜啦，去到一间食海鲜。 嗯。 咁啊，即系老虎蟹都求其都要帮衬下食个海鲜噶啦。即系我哋唔知原来系咁掠水嘅。 循例都要食噶啦，去到嗰啲地方。 咁啊话诶，龙虾几多钱啊，老板？咁啊佢啊拎咗只好大只龙虾，咁啊真系好大只嘅。话几多钱啊？$4,000。$4,000就龙虾， 黐线噶！ 跟住我， 佢真系当啲人死噶，定 $4,000就龙虾，哇，好贵！跟住 我喺新光食都唔使， 喺嗰个鱼缸度再指只细啲啦。咁啊，呢只几多钱啊？呢只$2,000俾你啦。我点解差唔多 size 细咗少少啫？咩争咁远噶？跟住个老细点样？好好笑啊！老细讲，即系好认真咁讲。嗱，呢只咧，$4,000咧就系养嘅。嗰隻$2,000咧就系海竹嘅。咁我屌，咁争咩就好食啲咧？跟住话。唔系，咁点解嗰只系贵啲咧？养嗰只有感情啊！佢真系咁答我，养嗰只我有感情，咪买贵啲咯。 系 哇， 感情噶， 我真系冇嘢好讲嘅啫。 啱喎，你嗰个系二奶，你都系俾多啲啦，因为有感情啊嘛。你吹博嘢，咁嗰啲系梗系梗系咁易俾啦。 嗰只喺随手喺海度捉，冇感情嘅咪卖平啲俾你。 系 喂，但系 跟住我哋冇食啦，蟹都好贵啊。 吓， 鱼虾蟹真系贵到 黐线嘅。 跟住我哋无可奈何之后，叫碟炒饭，叫一碟炒面，叫一碟菜咋。 嗯。 跟住个老细啊，即系全程啊， 系啊， 即系当我哋杀佢全家咁样啊， 好夸张。唔系而家 埋单就300几，三碟嘢， 三碟嘢，哇！ 而家发展到仲夸张啊，大佬，你行过经过望你都唔好望啊，或者指都唔好指啊，佢即刻当即刻攞上嚟啊，系啊， 系啊， 所以好恐怖。我哋国家你知我哋国家系好完善噶嘛， 的士你又唔敢坐咧喺嗰度。 唔系我听我哋国家讲话，而家话一定要。未俾一張單，你埋撚俾咗錢先，佢先送俾菜你噶嘛？你知係幾多錢先可以誒？ 唔係而家有嘅，即係話要講到明。 係喺海南先有嘅啫，基本上喺廣州啊嗰啲地方唔係㗎。 嗯， 或者而家係為咗因為掠水掠得勁咧，先咁做噶嘛。 所以有錢都千祈唔好。 我好早都唔好奉，即係都奉勸啲人唔好去。即係你如果你想去度假幾日啊嗰啲咧，根本完全唔需要諗海南三亞。 千祈唔好。 係啊，因為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嘅。 冇咁唔同嘅，话俾你听。 有时间都上嚟 Wagger 先做节目。 你唔好谂住擦鞋啊，话俾你听。啊，话俾你听。 咁啊，仲有冇嘢补充啊，牛哥？ 做十个咁滞。 啱啱先开到个网， 系吧？ 估到未？吓，而家差唔多完就算。 咁你有冇数下啲咩排行榜嗰啲啊？ 唔系，我而家我见到咧，有个杨子 X500 精点点点啊，讲咧，听说海天盛宴被炒啦，三亞咧出動咗大批警力，嗯、大小 S 嘅老公都喺度，嗯、所有人都驗了。咁其實咧呢啲係假㗎啦，一日喺度放。 唔係，我記得大 S 老公咧最後係否認佢去嗰度。 唔係㗎，佢話佢個訪問係講佢自己講咗話自己係咩㗎嚇，係、自己有玩過㗎。咁、我睇下開唔開到呢個網頁出嚟先啦，因為我有一紮嘅明星嘅回應。 嗯， 不過我睇下呢個網都開唔撚到啦，你繼續講住先。 冇啦，你都開唔到，我哋就休息一陣咧，翻嚟第二節又講第二啲嘢噶啦。 我小弟我要去一個類似海天盛宴嘅不 好啦，咁啊，下次等你去完先再繼續講下啦。 好， 休息一陣啦，我哋聽下歌仔。 好， 我不管啦，我大聲嚷我啦，我做乜條代表喺你啦？跟我識個波你。 4 3 2 1享受起夏天的热，穿越桥幸福的河，向左吞大象的蛇，不自量力说真的有何不可。我想写歌，当天是空的，地是干的，我要为你倒尽狂热，让你疯狂，让你渴，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天气疯了，海水滚了，所以我要无乐不作，不要浪费每一个快乐，当梦那天醒着。 城市，该有翅膀和名字，该美丽中带着刺，该更认真的属于我一次。当天是空的，